港花生，祝各位网友马到功成，身壮力健，花生常开。我是行走天下的麒麟。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嚟到今个礼拜嘅搏击会 live 嘅节目，有我 Raymond 大师同埋阿伯，即系哇，要好捻难记你呢个称呼，噏你名又唔系，响你传袋又唔系， 冇乜所谓嘅，你中意嗌乜咪嗌乜啦。不过啲人话我哋把三个把声好似， 点会咧？系咪我把声放咁多，你就喺度扮斯文， 我就喺度爆粗啊！ 你就喺度爆粗，系咪？个个都 爆粗啊！嗱， 系啊，嗱，大家 爆粗小心啲啊！ 讲讲嗱，大家今日唔好爆粗啦。琴日先有个同学啊，因为讲粗俾人打吓， 我唔惊， 小心啲。 我唔惊，我又唔系埋米，我上埋米又唔系开咪。 嗯，唔系好明显就系咁多个三个之中，其实我系最捻少讲粗口嘅。 系啦，除咗上一集。 唔系，而家我都有啲惊，因为我个头发又短咧，又系戴眼镜啦。我都 你惊认错你慢啲， 啊 快啲。 唔系我唔知边个啊，总之就话 快啲，快啲。 我哋同行咁样啦，我都惊地啊吓。 唔使惊， 哇！你唔好讲粗口啊。 唔系，咁我哋都要谴责下嘅。 谴责 啲咩好咧？ 谴责啲人，谴责啲咩好啊？我都唔知谴责啲咩好。 谴责啲人究竟系打人啊，定系唔应该讲粗口咧？ 嗱，咁啊，琴日有几个说法啦，系咪？有啲人就话佢因为佢搞占中，于是阿爷就搵人打佢。咁我只系想好理性咁讲几个问题啫。如果我要使钱去请一啲南亚裔人士去打一个人，嗰件事我应该点样做？如果我真系搵到呢几个人嘅话咧，我系唔会叫佢打一下佢，跟住问佢点解讲粗口嘅。我第一句一定问你：小心啲啊，扑街！你知唔知得罪边一个啊？ 咁可能人哋唔讲啫， 唔系啊，佢讲咗。 Raymond 呢个认同嚟嘅，同埋一样嘢就系，如果我真系俾得钱去嚼一个人嘅，我起码要见红啦。如果唔系点交差？ 系啦，如果我有三个人搏佢嘅话，我 expect 嗰件事就系我俾三份钱，又或者我俾一嚿大钱，咁希望佢三个人咧就是。等到阿快必落嚟嘅时候咧，见到系佢啦，咁啊冲上去揼佢一轮，系嘛，跟住走。你话如果琴晚嘅情况系佢五个人，人哋三个及到佢嘅话咧，咁嗰三只嘢应该谂下，喂死打唔打佢咧？咁啊打完唔打之间就喂收咗钱啦，不如打啦，系嘛？咁啊冲埋去象征式打佢一下咁。 咦？咁应该收唔到钱？即系我啊觉得即系。 咁我 金主个金主真系有啲而柒，如果咁样样嘅 话。即系嗱，当然系嗰啲叫做我哋要谴责所有暴力事件啦，系嘛？任何事都唔应该用暴力手法解决啦。咁但系如果真系将你所有嘢都要推落占中嗰度，就有啲问，大家可以真系思考一下嗰件事点样进行。我就实际上谂唔到一个 sensible 嘅一个解释，点解一个请人嘅人打人可以系咁以拍一拍个眼镜，佢跟住就走。不过都系嗰句啦，系嘛？即系点会？即系点会唔谴责呢种暴力解决呢件事嘅 咧？系嘛？ 咁但系大家谂下啦， 就算真系，譬如话假设系真系讲粗讲得犀利嘅，咁都最好就吓， 就去落地狱咯， 就 去落地狱啊，算咯， 系啦，或者就喺楼下拉下 banner 横额咁样啊，嗰啲邪恶咁样嗰啲，即系咁样，我觉得会好啲啦，就好过话真系诉诸于暴力，呢个都系反对嘅。 大家留意到吓，即系虽然我哋三个把声啊，好似我系阿伯，我系完全冇俾个 comment 嘅，所以基本上有咩事，如果要打，就打嗰两个 嘅。打我啦，咁不如就。啊！即系，咁啊，讲口啊，唔好讲手，咁啊真嘅。不过就即系，我觉得又无谓混淆视听。咁不过，如果你真系觉得呢个系你相信嘅解释嘅，咁咪信咯，系嘛？咁啊，水就抽完啦。咁啊，抽完水之后，我哋今日嘅题目系咩啊？金光大师， 喂，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因为上次咧，就好似话讲中产咧，讲到都大家都系好兴起，同埋有啲我哋嘅观众咧，觉得好似到喉唔到肺啊！ 屌，咪得个一个人留 comment， 唔紧要，我哋都为咗一个嘅观众。我都再做多少少， 即基本上一个，就算得翻一个观众，我哋都要做到声嘶力竭嘅， 梗系啦吧，系咪先？嗱，讲真，中产咧，我真系唔系好熟啦。咁呢个就交翻俾 Raymond 同阿伯去大家切磋一下啦。不如咁，而家第一样嘢，不如我哋先 define 下乜嘢叫中产先，好冇？嗱，今日啦，啱啱报章都有讲啦，就话有个家庭，咁就月入两个加埋有70,000，咁咧就每个月得翻1,500使，咁。就话自己，即佢话啊，我哋咁嘅中产生活就好辛苦啦。咁究竟系咪以个收入嚟到号召个定义，定系点样咧？ 嗱，咁我唔知啊， 阿伯 屌好啦难嘅。 即係我唔知阿伯有冇睇到單新聞，有冇睇到个表。咁、那个表呢我真係抡过下嘅。你话530万买层楼，每个月供16000 reasonable。外游外佣工资5000银 reasonable， 系咪？ 嗯。 双方父母家用10000蚊。咁我就问一个问题，如果你两公婆系搵70000蚊，即系大概一个搵35000蚊啦。咁如果你搵35000蚊俾5000蚊屋企，系咪好对得住老人家呢？咁我都呢个系好 reasonable 嘅。两个小朋友 PK 嘅学费，唔好理佢 PK 啦，4000蚊养个小朋友系咪 reasonable 呢？我又觉得好 reasonable 嘅。 嗯， 因为我比较熟嗰啲，譬如细路仔啲 course 啊，或者个学乜学物啊，嗰啲咁嘅钱啊，喂，真系嗰条数系唔细嘅。 但系嗱，阿 Raymond， 我想补充少少，因为今日咧都有啲电台节目都有 comment 过呢个 list， 咁就话其实例如话细路仔嗰度咧，可以唔需要咁贵嘅，嗰啲有啲叫个价钱系叫做低少少嘅，合理少少嘅，因为佢呢个可能系一个贵族式或者点样啦。 呢个系取向， 呢个取向， 取向， 即系等于调翻转，你买部电视，喂，你够可以买部大陆机。 我又系想咁讲。 喂，咁即系所以就话紧，佢呢度都可以斟酌下嘅。 等于类似咁讲法噶，咁系咪而家买小米嗰啲就唔系中产呢 ？Exactly，OK，、 okay， 得。 即系等于你明明住间100尺嘅劏房啫，你可唔可以买部42寸自己啊？ 得嘅，冇话唔得噶， 冇问题噶，你放 你攞嚟瞓都得噶。 咁啊系咯，系咪？ 吓，咁我哋再 comment 埋个 再 comment 埋个 表 先。好啦，交税要储4000银。reasonable 啊，系咪一年交两公婆，如果70000蚊，两公婆交10000 几， 交两公婆夹埋交， 夹埋交10000几，佢而家咪一个人定两个人啊？ 一个人一个，系交四皮几，仲 reasonable 啦，系咪？ 系啊，你交一个月税到啫嘛。 好啦，水电煤3000人，啱啦，系咪？夫妇上班，交通费，饭钱零用。嗱，呢个咧我唔讲住，因为呢个系我觉得成个表里面最可以控制嘅地方。买送日用品即是家用啦，系咪？咁你又请得彬彬，又要呢样又要嗰样，系咪？咁开销4000人又好正常啦。保险，你话你搵得一个咁嘅钱，你会 plan 一个 long term 嘅生活，即假设你两个月退咗休之后，你个仔系唔做嘢啊，剩啊，你都要有得食嘅。供5000蚊保险同埋唔储蓄，亦都好 reasonable 嘅。红白意事做人情过节1000银。呢啲就更加唔使讲啦，即係条數細，强積金2500蚊又唔好睇啦。咁阿伯，你觉得呢条數啱唔啱呢？ 其实条數係 reasonable 喎。 嗯哼。 好啦，咁计咗呢，月均支出就68500蚊。 嗯。 入就入70000蚊，咁即係每个月储1000银啫。 哦。咁 first of all 啦，咁其实你供咗嗰层楼，其实系咪淨係可以我哋计 expenditure 呢？ 係。 咁其实你本身嚟讲都系个储蓄嚟㗎啫。咁當然啦，嗱點解我今日會揀呢個題目嚟講啦？咁當然亦都有感於話呢個表咁啊，最近流傳啦，定成好多人講。其實我就翻轉頭去諗一諗，就係阿大師所講，係唔係我哋用一個數目字就可以 define 咩叫中產唔中產？嗱，例如我哋小學嘅，其實我哋好得意嘅，香港或者全世界都好中意 quantify 咗啲嘢嘅。咩叫 quantify 咗佢咧？就係我用一個 number 代表你。细个读书嗰阵时候，我考第一，你考第10，我硬系个心态上就觉得我就叻过你 嘅。 咁其实你慢慢嗱，你而家大个仔啦，你都会发觉话有一啲你以前认为，你一世都追我唔到嘅，你永远都考第尾嘅，原来过晒你头嘅。咁系唔系好简单用一个数目字就可以定义到究竟边个系有个 priority 系嘛？边个系高，边个系低？咁啊，我哋用个简单啲，又要用翻阿大师嘅术语啦。嗱，不如我哋听众合埋对眼谂谂。如果我问你，如果我问你咩叫独卵，你会即刻弹啲乜嘢出嚟先？ 我弹咗刘家红三支。讲笑，讲笑，讲笑。 嗱，你明唔明啊？就系话其实嗱，我哋呢度不得不提一提咧，就系如果大家对呢一样嘢唔清楚咧，我哋就可以听下我哋嘅节目啊，啱啱对上过咗嗰个节目。啊！揾啲靚女嚟到 define 下咩叫港男啊、獨撚啊咁樣。咁其實我哋要 define 中產係咪純粹用數目字？嗱呢樣嘢我先問下你哋，大家同唔同意先？ 嗯， 係咪覺得嗱、啊？我哋跟政府嘅定義佢咁講噶嘛？政府嘅定義好似係話家庭月日收入大約係3000至5000到，呢、這個就係中產家庭。 哦，唔係啊，係係 係兩。 我睇到個係家庭入息中位數嘅。60% 啊？我睇呢、這个唔好意思啊，我睇呢、這个吓系呢个话系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个定义，月入一 萬到四萬， 12,300蚊一個。如果兩個咧就一係啦，就20,000多蚊咧，咁嘅六成咧就叫中產啦。咁呢個係政府審計署嘅數字嚟嘅。 係啊係啦係啦。 咁大家咧就好似從來都一樣嘢嘅，政府噏乜春，大家接受，即係等於調翻轉。哇！喺你滿面暗瘡，佢就話你係毒撚，你就會接受。哎呀，死啦！我就係毒撚啊！咁樣係唔係咧？ 我唔同意嘅喎， 係嘛？咁點解政府要無端端畫條咁嘅線出嚟先？有冇諗過點解政府要畫條咁嘅線 ？Define 咗你係中產，因為咧，永遠啲政策咧，其實佢係傾向於基層。咁啊，永遠都有人覺得，喂，中產我就冇著數。咁啊好啦，我畫條線出嚟，嗱呢個就是中產，嗱我派俾基層嘅就咁多，我派俾你呢啲中產就咁多，嗱你唔好同我，你同我收爹啊啦咁樣。嗱，因為咧，我話俾聽一個好得意嘅事件嘅就係、是、有一個自稱為右翼組織嘅政黨啦， 即係香港第一個右翼組織嘅政黨嘅啫。 因為右派我唔敢講，但係右翼嘅得一個啦。 呢個講少少啦。嗰個人自稱自己個黨係啫，佢個黨冇話過自己係。 我唔知啦嚇咁。咁曾經咧有一個同佢哋啲朋友咁樣傾下偈啦，咁樣咁啊講緊話呢一個，又係講緊呢一個 define 咩叫中產，佢好得意嘅，佢哋嘅定義就係點咧？公合乎公屋資格嘅就叫基層， 你喺邊度講？ 合乎居屋資格嘅就叫中產，而合乎咁我話啦，喂，咁呢個世界有啲人成日話啲夾心階層，佢砌咗個夾心階層出嚟就係咩咧？你攞到夾屋資格嘅就係夾心階層啦。 哦， 咁所以佢咪永遠覺得我幫緊中產就係幫緊嗰啲。在居屋呢個 range 嘅叫中產， 即其實佢真係唔識嘅咁樣搞法。 唔係，咁我就所以話啦，我唔知啊，呢啲政黨會唔會聽呢個節目啊？係嘛？雖然而家好似話已經開始追緊芒果台啦嘛，係嘛？過咗啦嘛，係嘛？嚇咁啊，其實我哋都好希望佢去大家上嚟拗下，傾下偈啊，咁樣。源遠流長，資本主義下得兩個身份嘅啫，一係就 master， 一係就 slaves， 一係你係主人，一係你係奴隸嘅啫。以前嗰個年代啊，你農民你講咩嘢？有你完全連乜嘢政治嘅權利都冇啊嘛！ 即係階級嘅觀念啦。 咁啊，跟住就出咗一個叫 middle class 嘅嘢嘅。middle class 係做啲乜嘢咧？就係佢係有學識嘅，叻嘅。咁佢可能啊喺嗰個幫啲咁嘅主人啊，咁啊去管下啲奴隸啊咁樣啦。我哋啲 management level 嘅人，咁呢一班人，佢哋開始 define 佢做 middle class 啦。middle class 有啲咩特徵先？ middle class 係 white collar 係咪？係一個白領階級，係 啊，白領階級。 佢有 specific skills 嘅，佢有特定一個技術嘅。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話佢係 between 呢個老細階級同埋一個 working class 嘅中間 階級。咁你呢個廢話咯， 我依家要學阿李生講嘢嘛。 你咁样废话噶喎？喂，中产即系咩啊？即系你唔系富豪，你唔系基层。 我想问下，唔系你系咪想 quantify 呢个中产？因为我睇嘅嘢同你可能唔同。 我就唔系想 quantify 佢，不过我就咁讲。我哋头先我咪讲咗个，点解叫大家合埋对眼讲下咩叫独卵？我哋就系将唔同嘅嘢砌落去，砌翻个中产出嚟。嗱，我哋成日都讲中产基本上唔系好关心政治嘅，大家觉唔觉？嗱，呢个系普遍嘅 definition 啊，唔系我讲噶吓。 要入去考集噶咯噃， 嗱呢個就 是、從2003 開始，係啦，係2003年開始， 有冇聽過呢 樣嘢？有。 點解中產唔關心政治呢？就因為佢迷信自己個人能力，因為其實好老實講，等於你邊一個改朝換代，我仍然都靠我技術維生啊嘛。你邊個政府？咩政即係你邊個人上場，我仍然都憑我嘅能力，我可以生活，甚至乎唔高興我可以閃。你試下揾個基層閃俾我睇啊！你揾個基層移民去加拿大啊，移唔到㗎，除非你嫁過去啫，係咪先？咁所以某程度上個中產個 definition 入面有一個 terms 就係話，我理得你邊個做啫，我唔會理，我仍然係繼續我個生活，我個忙碌。咁我哋先砌咗呢一個 definition， 大家有冇異議先？ 嗱咁講啦，白，我自己感覺上就係中產點解唔會好關心政治呢？因為大部分 即係講緊係市面上講啊，我用市面上呢、這個詞彙，市面上嚟講嗰個中產咧，就好多其實孭住層樓嘅。佢就唔係好想嗰個政，即係喺嗰個叫做話喺政治層面上咧，就咁大動盪，就驚係影，即係我自己認知講緊，係、嘛？我自己認知就係咁，佢哋就所以就唔係好想太過政治動盪，就影響到第一可能佢孭住層樓嗰個數啦，或者就係話會係影響嗰份工作咁樣嘅，即係我自己睇就係咁樣咯。咁佢哋變咗就話寧願喂一下不如一下啦，你唔好搞咁多嘢啦。你越搞得多咧，佢自己又孭得辛苦又剩，咁佢倒不如就唔好理嗰樣嘢。 我知咩叫中產啦，而家 係啦 ，keep on going 地去為咗自己個屋企啊，或者點個理想咁去做。 就係錄緊節目嗰時電話響嗰啲就中產啦。 唔係，所以我都好想知道其實，所以 阿大師你電話咪響過？ 我電話， 我電話響都係震機嘅。只有啲真正中產咧，先會錄緊節目嘅時候電話響，因為點解咧？我層樓就係放到咯，呢、這個價你啱唔啱啊？阿生，阿生話我做緊節目啊，唔好意思啊，我等間打俾你。 我呢度有少少我唔係好同意一開頭點解我唔同意阿大師所講咧？咁其實因為既然其實。可能大家有個印象就係因為已經套咗落去啦，我有個 quantify 咗啦，中產一定係四仔啊，有個老婆，有個家庭，有架車，有個仔或者一個，其實我唔講呢啲嘢，我可以話俾你聽，其實可能有好多好叻嘅中產咧，佢真係唔買樓，因為點解啊？我中意住半山，我租嘅地方我貴過你供樓，我中意去啊，我今日我突然間行嘅，我就去搬去西貢，佢哋唔係因為純粹層樓嘅問題，而係我不嬲都覺得就係、是。佢認為佢嘅能力，就算係董建華年代、曾蔭權年代、CY 年代，我仍然都係揾到食。咁所以問題就話，我唔會界定話佢嘅財產係值幾多先，因為呢個好緊要噶。因為點解咧？我話俾你聽，如果咧我講錢，我諗你街邊賣魚蛋嗰個人，佢揾得唔少噶，佢分分鐘揾得多過個醫生。你可唔可以 define 佢係一個中產？ 即系喺我嚟讲咧，中产其实系一个心态嚟嘅。 Exactly， 咩叫中产嘅心态咧？阿徐讲得好啱，识得饮咖啡、睇法国电影嗰个系中产。 喂，仲要系嗰啲咖啡唔系茶餐厅嗰只啊，大佬。 系饮espresso 嗰啲先系咖啡啊！如果你揾咖啡粉开嗰啲咧，就唔好意思啦，你唔系啦。咁点解中产会有一种心态咧？中产系会觉得自己系同人唔同嘅。剛才阿伯講得啱，中產係會信自己，佢覺得能力可以改變一切嘅。就正因為佢咁相信自己嘅能力，所以佢會覺得佢自己嘅選擇係有原因有 reason 嘅。窮人食一碟飯，因為佢冇錢，所以要食一碟佢食得起嘅飯。中產食一碟飯，我要食一碟我自己鍾意食嘅飯，想食嘅飯。所以中產係會食再興嘅叉燒飯嘅。 品味嘅生活。 嗰啲係品味嚟嘅，嗰啲 intangible。我哋唔知道咩叫中产，但系问题就系话我系中产，所以我会 Starbucks 饮咖啡。 我举个例子咁讲，大家都系食啲好 layman 嘅嘢。我食牛腩一定要去边间？ Exactly. 一定要去嗰间， 一定要去九记 吓。可以开名嘅咩？ 梗系得啦，系嘛？我哋唔使攞牌噶嘛，系嘛？我哋可以去九记，又可以去华姐清汤腩。 系啦，嗱，你譬如话喂，我想食个牛肉饼，我会专登揸车入去 九龙城， 系嘛？咁我哋譬如话喂，想食碟靓嘅肠粉，你可能就话个深夜都要去唐记。 系 ，exactly， 系嘛？咁其实就点解咧？唔系话我食嘅嘢同你有咩分别，而系我追求一种品味，一种嘅 quality of life。 嗱，头先阿伯讲嗰几样嘢，有边一样嘢一个普遍嘅香港仔？啊！香港仔，香港嘅打工仔，佢出唔起钱啦。肠粉23蚊碟 ，OK 啊，系嘛？九记腩40蚊兜 ，OK 啊，系咪？咁如果你想食头先仲讲个咩啊？ 华姐清汤， 华唔系牛肉饼20蚊个。喂，哇！我觉得呢啲系好低消费嘢嚟喎。 系啊，但系问题就在于你有冇咁嘅兴致？喂，你住喺元朗嘅，突然间我会谂起去食，我要食最好嘅嘢。嗱，呢啲就系话佢中产就第一样嘢就系话佢系迷信，即系唔系迷信，佢系相信自己嘅能力。第二样嘢就系佢有一个品味嘅追求。所以你话阿财爷讲，其实唔系错。咁既然系咁讲啦，就系话既然佢乜揽嘢都唔理啦。如果连中产都激得嬲嘅，社会就会好动荡。所以咧，我 想兜 一 圈就 shoot 阿 CY。 唔系，嗱，因为咧，我哋先讲讲先。我哋有一个 definition 就系话，中产系社会稳定嘅根基。有冇听过？ 我一路以为师奶添。 唔系，你有冇听过呢样嘢？ 有 系啊。点解话中产系佢嘅根基咧？譬如话 当经济唔好嗰阵时候，中产嘅人系唔会减少佢个消费嘅，佢仍然系过紧佢嘅 quality of life 系啊， 系嘛、 啊啊啊？ 所以嗰阵时候你见到噶买嘢啊，定成即系我哋嗰阵时候咪公务员嗰啲咯，乜嘢嘢都系佢哋买啊，定成咯咁。咁同埋咧，因为佢唔理个政治咧，所以某程度上咧，因为佢哋呢一班人对上又系有 connection， 对下有 connection。所以变咗佢哋如果稳定咧，基本上就好定嘅。所以开头嘅2003年第一次嘅50万游行，点解阿爷会咁紧张？你估系唔系因为个数目字嘅问题啊？请问？ 哦，咁梗系唔系啦，即系2003年系我第一次游街嘅时候啦。你会觉得嗰次游行，连我嗰时几岁啊？23岁系嘛？我冇所谓噶。嗰时咁嘅时候，都一个。完全咩唔理，新聞唔睇，報紙又唔多睇嘅人，都會覺得呢個社會係有問題。每一個人用隻腳行上街，係因為想話俾曾，唔係想話俾阿董聽，呢個社會係有問題，你需要做啲嘢去應對你身邊嘅要求啦，係嘛？即係點樣可以令到香港整體嘅氣氛會改善啲咧？係咪啲人揾錢會多啲咧？即係好記得呢一樣嘢噶。你會睇到身邊上街去遊行嘅人，唔單止係長毛，唔單止係啲所謂叫激進嘅學生啦，唔單止係一啲平時會去開遊行嘅民主黨啦。你會見到一班即係嗰時我身邊嘅就係一啲教書嘅朋友啦，一啲做公務員嘅朋友啦，有專業人士啦。哇！佢成日都問你，即係嗰排就問你，喂嗰時啊，究竟幾點喺邊度等咧？係咪一定要入維園咧？我嗰日就冇記錯咧。我喺松羅灣塞咗4个钟头，就差唔多成4点几都未入到維園嘅。去到最後就喺唔知唐家出咗去，跟住一路就行落西環，行落中環，行咗行到唔知6、7点咁嘅。咁所以喺嗰個時候，你會知道身邊發生嘅問題就唔再局限於所謂叫喺啲草根階層啦，又或者個問題唔係局限喺社會某一個階層嘅人。根本个问题已经是扩散到去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尤其是一些有自己专业技术的人，又或者有一些已经 establish 了个社会地位的人，包括有楼有学识，又或者一些有 reputation 的人。那时的政治是2003年这样炒热了。 所以我说了我自己这样讲啦，那个2003年的游行呢，就是毕业之后我第一次 gathering 的。点解呢？就系、是、真系喺游行度撞翻好多同学嘅，失去咗联络，因为我哋嗰个年代靠 call 机，毕咗业冇耐 call 机淘汰咗，就冇晒啲人联络噶嘛。 系 嗱，咁所以我就话点解我咁讲咧？2003年嘅游行咧，最重要嘅重点就系话，其实真系好多中产佢自己行咗出嚟，而呢一样嘢就系俾内地睇到，喂唔妥，所以基本上佢一定有啲嘢去改变。但是你跟住之后再迷信啲数字，我要40万、50万，其实唔系个数目字个问题。其实你今次基本上就话一个政策或者激嬲咗嘅，系唔系中间呢一班人？ 咁咧，除咗头先阿伯冇错系阿伯讲嘅定义系香港人 失忆咁。 唔系啊，大佬，每一次喂我叫开呢条友，我都叫佢全名响个全档，讲咗咁多年，突然间要望住呢个人叫佢做阿伯，我又唔系好想。 我惊俾人打嘛， 系我又惊俾人打咧。咁头先讲嘅定义都好多时围绕住香港一啲价值观啦，又或者香港一啲好普遍嘅社会现象。咁你有冇谂过咩叫中产喺个欧美社会度？咩叫中产咧？ 而家喺歐美嗰邊就大鑊啦，而家從何來有中產啫？ 哦 ，OK， 大概咩叫中產呢？喺歐美市場勞工階層咧，大概一個禮拜做嘢咧就維持住35至40个钟嘅啫。 嗯， 就算係經濟差咗咧，都係40至45个钟嘅啫。 嗯， 咁但係你問一問你身邊嘅香港人，一個禮拜做幾多鐘頭嘢咧？ 嗯，唔係我都話落，其實好簡單嘅啫。你譬如基層，反而佢哋嘅翻工放工時間係好穩定嘅。 啊，系啊，系啊，就我就系想讲呢一样嘢啦。 系啊， 一个所谓叫基层嘅人，即系唔系得罪啦，系嘛？当你去譬如你一个茶楼嘅杂工，你翻工放工其实啲时间稳定，因为你走咗唔会死嘅间酒楼，所以你够钟你又会打卡，同埋有好多炒散嘅人咧，佢系唔会帮你 O T 嘅。OK， 第二样嘢，当你系一个叫做喺写字楼打紧拼嘅人咧，你系好关心份工，好关心你老板点解要信你啊，点解要升你嘅，于是你咪要做好多嘢，搏表现、搏升职咯。 嗱，呢个咧 就成日都砌翻出嚟。点解今日我哋讲呢个题目咧，好似好沉重咁样啊？因为 好痛苦啊！ 唔系，因为最主要系令到自己唔好讲粗口啊嘛。 系啊， 其实咧，2003年咧对中产嘅影响系好大嘅。点解我咁讲咧？吓，经济唔好啦。其实好多应该升嘅人咧，佢升唔到嘅，亦都唔敢升啊！大佬唔炒已经着数啊！咁、呢个社会我哋成日所讲嘅阶梯㗎嘛、你唔升我就冇位升㗎啦嘛，咁、同一时间就係中间 middle management 嗰班呢，其实全部抌晒人工㗎。咁嗱，到到2004年、2003年嗰批应该升嘅人呢，佢又得咗喺度，到2004年入嚟嗰班又喺度，就於是令到呢一班人嘅人工係永远都上唔到，一级服一级，一级服一级，去到而家都未消化得晒，你明唔明啊？你以前啲人成日讲㗎嘛，喂你班老鬼啊，97嗰陣时候你移咗民，我有位我可以上。去到呢一度塞住咗喺度，你喂年年系啤咗咁多个大学生出嚟㗎喎。而呢班大学生全部都系做管理阶层㗎嘛。 即系佢哋觉得自己应该系管理阶层啊。 所以你其实而家个情况就出现咗，就系、喂中产其实好惨。其实呢一个就系话一个经济嘅结构问题嚟㗎。系唔系一个政治嘅问题，系嘛？喂，而家真嘅，我前嗰排咪睇报纸讲噶嘛，咪话扎铁 有大学生扎铁工、 大学生毕业去扎铁， 佢唔知八嚿水啊，唔系一铲。 你啊想啊，1700蚊入啊， 二千几，我记得就应该系2000几嘅，2400一日。 识嘅人唔同啦，睇你做咩工种啦，做地盘 即系可能 有1000-2000蚊，即系我识嗰啲 就走数走得犀利啊嘛，大佬啊！唔系手嗰个冇判或者咩 唔会走 数 噶， 咁样 唔会走数噶。你实有人找到数噶嘛？ 系咪先？我咁知实有人找到数啦。 我又唔知你嗰啲系咩朋友啊？但系我识个人，所谓叫捞水电啊，捞咩室内装修啊、设计啊、地盘嗰啲，好少俾人找数噶。 好少俾人 找 数啊！ 走数，多数走数系走二判嘅，但系二判走数咧，一定有大判包底嘅，会死得人嘅。好啦，嗱，咁第一节定义咗咩叫中产啦？咁中产生活咧，下一节讲，休息一阵。 挥手的一页是某某出家，终于将一生奉献与释迦。留香人出家之后，或晴或暗，怎么修行像菩提树也欠缺贪嗔禅修。与某人我可抬头拈花笑你禅修，一昨夜便要失去你禅修，因种下太多遗忘，怎超脱你禅修，身心总会断气。残人们一呼一吸真爱到底，结局或同样仍想找你，我礼佛显得更理想。能出家即管出家，不要再想，在一刻人便缺氧，俗世的经书等与你合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贪嗔痴怎可使你我分开？可否即因得着你我当初还清觉？只可惜六度难逆转，伤感的轮回仍然未到。阿弥陀佛，如果当晚没有真神来，紧张不知如果即将会再猜疑。如果将胜负说得平和，加讽刺，如果真的可有论语，残人们一呼一吸真爱到底，结局或同样，为何仍呼斥彼此走绝地树上？谁人能 走出苦海，不去再想，再一刻人便脱脱，潜修的经书只好再重唱。残人们一杯一吸，争爱到底，结局或同样，仍想真理我礼佛，变得更理想。谁人能走出苦海，不去再想，这一刻人便到那尽头，不得你再唱，只得我再唱，释迦也再唱，念好这一张，此生太无常。 萝卜糕之间，我哋拣咗花生嗰边。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嚟到第二节啊？点解头先讲咁耐要 define 咩叫中产呢？因为讲白啲就其实香港冇乜中产。 Exactly 啊！ 调翻转头，中产只会出现喺啲欧美国家。 诶、欸，唔系嘛？ 佢哋真系好多中产。点解我会咁讲呢？要带翻入第二节，第一样要讲嘅嘢就系中产嘅心态、中产嘅生活。咁咩叫中产嘅生活呢？我而家攞一个好 practical 嘅数字，喺美国嘅 gross income 嘅 median， 即系入息中位数咧，大概一个家庭咧就52,000美金一年。嗯，咁呢个多定少呢？其实要计 after tax 定系 pre tax 嘅。 40万到港纸一年啦。 系啦，原来一个咁嘅典型家庭喺美国去交几多钱税呢？你估下？ 我谂差唔多40%。 唔系，诶，睇下你点样计。如果你计埋你买嘢嗰啲所谓叫 sales tax 啊，嗰啲嘢咧就可能系、嗯，但系真系你要立嘅叫 federal tax 咧，原来有计数机计出嚟嘅、 嗯， 原来大概咧就6,300蚊美金一年， 嗯， 咁你话多唔多咧？梗系唔多啦，系咪？ 1%咯， 系啦。另外一样嘢，究竟一个中产生活点先叫中产咧？要计埋一样嘢，必需品喺美国就好，喺欧洲好，喺香港好，你最大部分嘅 income 会落咗喺边度咧？ 沟女。 屌你啦！ 美国我唔敢讲啊吓，欧美我唔敢讲，香港你应该系噶啦。 系咯，所以问题就系人哋沟条女，喂大佬唔使食大餐噶嘛，食完个、欸、食完个 big mac 就 your home or mine 噶啦嘛，大佬啊 ，big mac 一间会讲。好啦，原来好多钱咧会落咗喺住屋嗰度。咩叫住屋呢 ？On average 喺美国所有叫metropolitan city。大概是大城市，但不是你住在市中心啊、嗯、即是不要告诉我你住在、Bay Area， 也不要告诉我你住在 Manhattan， 那些数是计不到的，即是等于你下下要拿香港租金要拿到山顶那计一样。大概在、within the metropolitan 10 miles 的地方，你租个 apartment 呢，讲你1,000蚊美金一个月的、 嗯、 大概是占入息中位数的几多 percent 呢？每一个月，即系佢成年嚟计咧，占咗23%。 咪先嗱，十 mile 即系几多 k 几多 kilo 啊？ 16 kilo。 嗯， 咪咁嗱，因为咁， 即系喺香港嚟讲咧， 由我深圳嚟讲啦，深圳特区嚟讲当系二线啦，二线或者 我唔敢讲， 我哋用中环嚟， 我用中环嚟计， 中环嚟计， 大概系住喺边度咧？大概系住喺荃湾咁上紧咧？ 差唔多，差唔多 系啦，但系荃湾咁上紧咧。原来嗰度每一个月嘅租咧，大概系1,000蚊美金到嘅啫。 嗯， 喂，如果一年就搵52,000美金嚟计，一年用租金嘅开支咧，只系占咗12,000蚊嘅啫，23%。咁呢个 figure 我觉得好 reasonable 啦，系嘛？ 但其实你香港而家大约正常家庭你摆喺住屋都系大约20-30个做，正常啊，我系讲紧正常，你唔好同我讲嗰啲喂大佬，我基本上搵7,000蚊，我要住劏房，你冇得拗呢啲嘢。 唔系同你拗呢样嘢，俾多个 reference 吓， 喺呢条数喺英国点计咧？原来头先讲嘅入息中位家庭入息中位数咧，喺英国就原来高好多嘅， 嗯， 大概有38,000蚊，38,000磅。OK， 都系差唔多40几万啫， 唔同 40多万啦。 好啦，第二样嘢就讲个税啦。原来咧税都系咁上下，就6,000磅。 嗯 嗯， 咁占头先个 percentage 几多咧？其实计翻港纸啊，其实真系差唔多嘅啫。租啦，大概一个月咧就讲紧811磅。 唔好意思，你问清楚你系送几先喺英国？ 送通。 而家基本上英國，不過係啱嘅，英國人都住唔到松溫㗎啦。 係啱，英國係住唔到松溫嘅。係 冇錯。 因為咩叫松溫松 two 咧？其實就係英國地鐵裏面嘅區嚟嘅。 嗯。 咁喺英國地鐵裏面一區二區嘅收費唔同啦。咁或橫跨區區都唔同嘅。大概你理解嘅松 two 咧，就荃灣過外啦。松溫咧就荃灣以內嗰啲都係松溫嘅。 嗯。 嚇。咁咧最重要的一樣嘢喺英國，就算係計埋即就算是計埋租你嘅洗費咧，都係佔你一年嘅入息中位數咧25%嘅啫。 嗯， 而家同你講香港咯， 嗯， 香港入息中位數咧就12,300蚊。 喂，你唔好同我用入息中位數嚟計 啦。屌你，大家都 係用翻， 大家都 係 攞翻個統一標準嚟計嘛，政府發布嘅數字嚟噶，嗯。你拗你係同政府拗，你唔好同我拗。OK， 好啦，兩公婆。悭悭地，我当你啊七除八扣，搵30万一年啦，系咪？唔好12,300蚊啦，好啦，难计条数。好啦，30万一年，但系你谂下，两公婆讲紧搵20,000蚊一个月，嗰个人喺香港 average 租间楼要几多钱呢？ 嗯， 阿伯，你啊咁多屋啦， 冇咁讲， 你放租， 你放租嗰啲大概系几多钱？几多钱租呢？ 如果20,000多蚊嘅，基本上佢應該係住緊居屋或者定性嘅咯。 啊，你呢個大鑊啦！ 你計翻條數啊！ 如依家唔係同你講數啊，而家同你講嘅現實嘅情況喺邊？ 嗯， 你揾到嘅數字，你識得身邊嘅人。 嗯， 好啦，我話講我識嘅。 因為點解咧？如果你係揾20,000多蚊，你同我租樓，我係唔會租俾你嘅。係 啊，驚你加唔起租啊！ 冇錯，我好老實嘅， okay. 我真係唔會租俾你嘅。 好啦，当你有闲事内下边中原地产内美联问一问租盘大概系几多呢？即系如果你可以喺荃湾租到10,000蚊楼，我觉得都我觉得 average 绝对得， 差唔多，差唔多， 一定得， 荃湾得，荃湾得。 讲紧你住荃湾， 你住唐楼咪得咯？点解唔得啫？ 咁唔好彩，你要住牛头角就死得啦。 咁牛头角都有单支，你唔好以为好贵啊！你要记住，每一区其实你都可以搵到平嘢。嗱，我呢度咧想打，即系又系叫插只脚埋嚟啦。咁点解咁讲咧？嗱，头先你又讲咗啲美国啊、英国啊咁样，咁你对翻个今日讲个题目嗰70,000多蚊个中产家庭啊，喺美国、英国其实多唔多人要攞钱翻去老豆老母度嘅咧？你识啲朋友多唔多咧？嗱，我又唔敢問佢呢個問題，點解咧？ 真係唔得， 因為佢老豆老母咧，基本上係攞翻佢以前交嘅税， 係 嚟攞翻嚟生活翻噶嘛。 係， 我哋香港最慘嘅就係冇噶嘛，係 係 嘛？咁所以咧，基本上第一樣嘢，你如果要孭住四大長老嘅，對唔住，我哋學阿 B 哥上一集飲醉酒嗰陣時候講嘅 disposable income 啦，你就要將你嘅收入減咗四大長老嘅開支先嘅，你先同我計數。所以你減完出嚟之後，哦，70,000個家庭變咗60,000，咁你就已經要計數噶啦，係嘛？咁好啦。而第二樣嘢就係話，你基本上一個你識嘅英國人、你美國人，佢儲錢嘅態度係點嘅咧？ 嗰啲儲錢嘅喎， 係啊。但我哋中國人，我哋香港人咧，好著重，真係會諗，哎呀，我基本上手停口停，我驚，我就咩剩，我就要儲 即係嗱，我我想講少少啦，我想講少少啦，伯。嗱，其實你頭先講嗰個話，佢要俾錢屋企，外國人可能會冇咁多嘅，外國嗰邊嗰啲人可能我哋應該講話亞洲區，尤其是可能係會係我哋香港或者即係大陸呢邊可能會多少少啦。咁呢個係因為由細至大個教育嚟嘅， 係啊， 個教育就話嗱，你第時就算出到嚟做嘢都好，你都要供養你父母，就算你父母可能自己都可能維生得到，你都可能要俾少少話俾佢咩咩咩咩飲餐茶啊，好即係呢啲咁嘅嘢嚟嘅。呢啲咁嘅嘢嚟嘅， 唔係啊， 咁先至做到係有乜嘢？ 因為呢個係我哋香港獨特嘅，就係中西方文化交匯啊嘛，所以硬食曬兩邊啲嘢噶嘛， 係 嘛？ 嗰樣嘢過去啦。 好， 一個20,000多蚊收入嘅一個家庭，佢差唔多要揾10,000蚊去租樓。 唔係啊，我頭先都話咯，點解我一路要 ban 緊你呢樣嘢咧？ 屌， 唔係啊，因為嗱，好老實，開頭第一 你就去攞 一開頭， 我就攞揾得到嘅數據。 因為一開頭大家開頭定義嘅時候已經講緊個心態同態度，突然間你同我回翻去， 唔係啊，呢個中位數，嗱，你又唔明我講乜啦？你講唔清楚點解嗰啲人？个使唔使到个钱个 disposable income 系几多？你解释唔到佢心态噶嘛？而家我就系讲紧每一个 一个地方系嘛，佢哋觉得自己系中产嘅人，究竟佢应该要孭条咩数喺身？ 系啦系啦，我谂呢个我哋搞清，我哋搞清楚先。 如果搞翻清楚嘅就简单啲啦。如果你一个家庭两皮松啲嘢收入嘅话咧，真系同父母住啦，冇搬出嚟啦。 好啦。 你起碼有兩 檔，當你真係租萬蚊樓啦。如果你揾兩萬零蚊租萬蚊樓，係佔咗你入息40%。 喂，大佬啊，你冇理由兩個一蚊兩皮幾嘢，你走去揾個10,000蚊樓嚟住㗎， 係 嘛？ 呢一樣嘢就係話你根本就唔識一啲所謂香港叫啱啱讀完大學出嚟做幾年嘢嘅人咯。即係阿伯係咩人咧？佢會識得比較多有錢佬，啱。呢、這个唔系罪嚟嘅， 唔系啊，而系 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就会觉得嗰班人就唔应，即系你觉得嗰班人应唔应该自己生活呢？ 我觉得有个问题咯，你谂住你系一个女仔，你系谂住嫁。我记得第一集大师都讲得好清楚噶啦，你冇钱唔好结婚啊嘛。 呢、這个 唔系一个 佢讲嘅 系嗱，我承认我有讲句， 所以 都系一个有责任嘅男 人应 该系做嘅嘢嚟嘅。 你作为一个女方，你谂住去嫁嘅时候，你第一样嘢考虑嘅唔只系讲紧我爱唔爱呢个人，我哋最着重讲嘅系一个 family planning。喂，如果你计完个收入，然后两个人加埋，你仲要谂住系攞一皮嘢去租楼嘅？喂，老实讲句。我只系睇到悲惨两个字嘅啫， 诶，我冇唔同意你嘅，我唔系好。 不如我哋再听下 Raymond 讲埋嗰个。 基本上你讲嘅嘢咧，我就唔会唔同意嘅。问题就系话喺香港普遍嘅人就系咁啦。咁你话佢系咪中产？咁首先我真系唔觉得佢叫中产啦。佢只系数目上，佢自己个感觉上，佢自己个 perception 觉得自己。 因为我哋政府界定咗呢个收入系。 仲有，因为点解咧？通常呢一班系 fresh grad 或者 grad 咗。大学毕业生，佢认为我已经接受咗教育，所以我喺呢个社会入面呢，我已经系一个叫做 well educated， 所以我应该系中产。 系啦，一个咁样嘅 model， 佢觉得自己系中产，生活喺一个香港嘅地方，佢就会觉得好捻逼仄，佢就会觉得好捻唔自在，因为佢好大压力。点解大压力呢？因为佢入息嘅40%已经用咗喺一啲佢自己一定要使嘅钱上面。有一样嘢，你头先都讲到，就如果有四大长老供养紧嘅话，又唔见一部分。咁你谂下呢个人究竟生活系咪中产呢？咁啊带到嚟第二 part 嘅重点啊，中产生活啦。头先我点解要抛一堆数字出嚟呢？如果你用你入息25%去租一笪地方，调翻转头嚟计，你有75%嘅钱你可以使，你可以使喺边呢？食餐好噶啦，你可以沟条好啲嘅女咯，你可以买啲好啲嘅礼物俾佢啦。有个仔嘅时候，你可以俾多啲钱佢使啦。你会有一种 sense of secure， 嗯， 你会觉得自己安全啲嘅。就算嗰钱你唔系坐喺银行都好，你会觉得每一个月头出咗粮，你自己嘅钱冇咁紧嘅。 咁呢啲系基层嚟噶嘛？你夹硬扣佢落中产就冇意思嘅。 唔系基层中产，我而家讲紧系数字上嘅嘢，讲紧系一啲有做统计、一啲国家公布嘅数目。 所以我咪话俾你听， 而家我 哋救你咯， 唔系，你唔好咁快嘅，嗱呢个唔好咁快，咁快落去嗰度先。虽然大家知道我哋政府呃紧我哋 嘅，我而家讲紧一个 average 嘅生活。咁你问我呢种生活想唔想过咧？咁我都 OK 嘅。咁阿大师，你中唔中意过呢种生活咧？ 即系如果系咁辛苦，就我 唔系，而家讲。你用紧你嘅入息嘅四分之一嚟租楼，四分之三系自己使得到嘅。你觉得你开唔开心咧？即系概括啲嚟讲， 如果四分一我嚟租楼，跟住剩翻四分三，我都 OK 嘅。 系啊，咁喺英国咧，呢条数大概几个 percent 咧？原来咧23%。 屌你永远都系将所有个问题扣落去地产霸权啫， 屌你啦！我又讲都未讲，你又话 地 产 霸 权啦，我又冇讲咩叫霸权。 只不过我哋都系讲翻就系话嗰个， 我 咪 我而家就系同你讲一样嘢啫。一个人究竟咩嘅入息，又或者佢有嘅入息，我哋唔好讲佢咩入息，佢有嘅入息，佢使咗几多个百分比喺住屋方面叫做？ 我将你个讲法就扣落去。而家我阿伯要沟阿李嘉欣。然后我要李嘉欣过紧佢而家嘅生活，我有几痛苦。然后 嗱， 基本上你 呢啲叫比 热， 呢啲要比热 不 伦。 嗱， 我系讲紧一个 no， 呢个系一个 respectable life。 嗯， 好啦，咩叫 respectable？ 头先冇讲一样嘢就系食麦当劳嘅价钱， 嗯， 同埋一餐正餐咁出街食，大概使几多钱咧？ 嗯， 好啦，喺美国大概使一餐两个人吓，松松动动嘅食一餐，唔计你开酒啊 ，average 揾到个数目字$3。 嗯。 即大概港紙幾多錢咧？$324-$220，fair 啦，係咪？喺英國 都差唔多，香港都差唔多。 喺英國食一餐啊 ，sorry， 頭先講嗰係英國30磅，大概係四百蚊 到。 喺倫敦咁，我住過係真係需要呢個錢嘅。好啦， 而家讲一样嘢啦，美国$400$300都系要咁嘅钱嘅、 嗯， 你喺香港反而平啲嘅，你两个人出去食一餐咧，可能系$200-$300嘅啫。 我谂唔得，你去你去 SOHO 都唔得啦， 你 又钱养啲啊，大佬， 你又嚟啦，唔系你而家咪就系讲紧就话你要沟李嘉欣咯， 普通 我一讲普通，我计你两 四嚿水沟到李嘉欣，我俾够十倍你，你帮我约佢出嚟上嚟讲嘢得啦。 阿伯，嗱你翻翻嚟先，嗱、那个问题就系而家就讲紧就话，而家讲紧 on average 嗰个生 活，即系大家识嘅人唔同啦，系嘛？咁、嗯、啊，听众可以自己分下咁 on average 条数系咪咁啦？即系美国英国数就 自己出去食饭都系可以$300 啦。我系唔够佢两个大声嘅。如果你哋听众，你哋可以约到条女，佢净系接受你两嚿水一餐，你哋都嗌痛苦嘅话咧， 我 劝你阉咗自己啦。 我唔系话你痛苦啊，我只系觉得嗰个人喺香港赚嘅钱，佢几多个 percent 去咗嗰度，几多个 percent 去咗嗰度。当你香港生活嘅时候，有几多成你系呢啲钱使出去之后，你个人个自己个 personal perception， 究竟你感觉？ 所以我谂 即系嗰个开心指数啦。 唔系，我谂系大家嗰个消费模式个睇法会唔同咯。 系咯 ，Matt 林上市、嗯、，Matt 林最近都讲紧佢一张 table 每一日平均找数过万一日啊吓。咁、 嗯 老实讲句，嗱，我都有朋友都讲过噶，你话咯，即系呢个系真噶吓。佢、啊、一年净系花喺 Matt 林嘅钱系买到一层楼$200+，一年花喺度。嗯咁你话啦，我而家先讲紧点解佢一路会翻翻转头咧，或者我开头之前有话会同阿 Raymond 佢哋拗咧，就系、是、你攞一啲政府嘅 figure， 我一路都话政府而家个 figure 系揾笨柒啊嘛， 唔系政府嘅 figure 揾笨柒，系你觉得攞个 figure 套落去嗰两个字，嗰两个字叫中产揾笨柒，我同意系呢一样嘢， 啱、嗯， 我只系讲紧呢一班人咁嘅收入，佢喺香港要生活嘅时候要使几多钱。呢个系一个好客观嘅数目嚟噶，唔系话我话呢班人系中产。 不如咁， 个问题系呢一班人喺香港觉得自己系中产。 唔系，对唔住嗱，呢度嘢都咁讲啊。嗱，我哋大学毕业啊，讲紧25、26岁啦，24、25岁啦，或者读埋 master 啦。 你讲啦， 咁、 嗯、 你到你毕业你退休，我谂大约讲紧55岁啊，60岁咁上下啦。商业应该唔止55岁噶嘛，系嘛，60岁到啦。嗯咁你喺最黃金嘅時間應該講緊35歲啊，或者 maybe 咁上下啦。因為你要知道啊，理論上經驗值一路上升，理論上你嘅人工會多。 嗯， 一個30多歲嘅人，佢應該揾緊幾錢？扣落去20多歲嘅人，冇乜意思喎。 唔係同幾時我會講呢樣嘢咧？ 唔係即係嗱，意思咁樣講法啊。所以因為你開頭話喂，因為一開頭講緊喂，我兩個大學畢業，跟住兩皮幾嘢，我結婚，我要一皮嘢，你都係講緊 fresh grad 個 level 嚟噶嘛。虽然佢心态认为自己系中产， 吓，头先我都讲咗好捻多次，我唔系讲呢班人系定唔系中产，嗯、我只系讲两个人，如果读咗大学嘅话，佢30岁，佢应该香港生活紧啲乜嘢嘅水平， 嗯， 系咪？佢无论喺佢几多岁，佢租间屋都系咁上下钱嘅啫。 问题系佢点解要租屋咧？ 啱，呢个可以讨论，但系问题就系话喺你觉得中产系咪应该占咗社会最大部分呢？ 唔会，一定唔会。 呢个就系一般人嘅 perceive 啦，即系。你觉得喺香港有几多中产？我觉得香港真系冇乜中产。 所以就点解？ 但系换句说话，换翻转头嚟讲，你话我觉得喺美国同英国多唔多中产呢？我就觉得佢有，但系嗰种中产唔系话佢赚几多钱嘅中产，而系佢心态上面好中产。点解心态上面好中产啊？因为佢搵嘅钱唔需要大部分落咗去个租金嗰度，唔需要食嘅嘢，佢俾好多钱都系食到好差嘅食物。换句说话嚟讲，佢可能比同样嘅消费，佢消费完觉得自己嘅满足感系多嘅。 嗯， 我想讲嘅系同样嘅钱，同样嘅生活，你喺香港作为一个普通人，唔好计佢几多岁，而系你使嗰笔钱，你得唔到你嘅满足啊。 其实我反而觉得而家你嗱，我哋又跳开咗唔讲中产呢样，就咁讲翻呢个七皮嘢呢个人嘅生活先。 有得， 我哋好多人咧好得意嘅，我谂我哋听众咧成日都会讲话，生仔系权利嚟，我应该生嘅。有冇听过呢样嘢？ 我有听过， 系嘛？我结咗婚、嗯，我就要生仔，呢个系我权利。点解我穷唔可以生仔啊？ 嗯， 系嘛？喂，但系问题系 你又想你又想掘 埋人，你又嚟，你又嚟， 我呢度 你又嚟， 系咪先？ 嗱，跟住我又俾人揼噶啦， 因为唔系、啊，你俾人揼咗，你又喂我。 嗱，因为点解咧？阿大师之前讲冇钱唔好结婚，我唔敢答爹 吓。 但系冇钱系唔应该生仔嘅，我就大大声同你讲嘅， 系。 你要借我，你咪即管上嚟咯。点解啊 ？Family planning， 喂，大佬，你唔系下下中出完， 就求其你去理会所有嘢噶嘛，全部你都要有 plan 噶嘛。你系未到嗰个 level， 嗱，即系好老实咋，七皮嘢，你认为应该要摆几多少钱喺小朋友度啊嘛？你而家系当紧自己系富豪、啊， 喂，嗱，睇翻呢个呢、這个 chart 咧，嗰张 chart 咧讲咧，佢嗰个啱真系叫做非常之好彩地系个 twins 嚟嘅。 一件事 系个 twins 嚟嘅 ，OK。 系啊，嗱，好老实， 你一个仔呢一样使咁多钱嘅啫。 因为嗱，好老实咁讲，嗱，我哋而家系话，我都话啦，我亦都有好多同学啦，咁大家个收入都有唔同啦，有啲亦都会真系将个仔女摆喺喂 Victoria 嗰啲咁样，亦都有啲系只系街边我楼下嗰个幼稚园，我贪佢近。其实呢个系你做父母嘅取态嚟嘅啫嘛。喂，我要即系虽然花嘅钱喺我仔女度，其实同你自己身上冇分别。我要食好住好用好，但系我唔够使，呢个社会嘅问题。你唔觉得好奇怪嘅咩？你然后即系扣多一句，我系中产，冇理由过啲咁嘅生活。喂，你就已经全全将个责任卸俾社会噶咯。 因为嗰个人觉得自己系中产啊嘛。 系咯，所以其实我都话咯，我哋觉得 define 中产好紧要。就是因为其实你如果未到，你真系唔好嗌。 唔系，所以点解第二节嘅时候一开头咪就讲咗咯？嗱，如果我哋认同第一节所讲，中产咧就系觉得自己系好有能力嘅， 嗯， 可以佢随时搵到钱嘅，佢中意做乜都可以啦，可以咁讲啦。总之佢可以随心所欲啦，亦都唔会被好多嘢绑死啦。咁点解去到第二节想讲就话？中產的生活究竟是啲乜嘢？咁所以我相信 Raymond 先帶出就話嗱，有啲咁嘅數據，跟住就話原來外國嘅中產，即係佢哋覺得佢哋自己中產或者係真係中產嚟講咧，佢哋生活係咁。相對翻我哋香港， 我都唔敢講 香港人話自己係中產嗰班咧，其實佢哋生活點？跟住先至去講嗰個佢嘅生活 啊， 大概係啦。即係我都唔敢講，頭先我講嗰啲數字，即係嗰班人覺得自己係中產，佢、會覺得係 average family。 係啦，即係唔係話一嘢就去拗，已經拗就話係個中唔中產 嘅問題。因為翻咗轉頭，因為點解咧？一開頭我自己起碼否定咗 quantify， 我用一堆數字去砌咩叫中產先嘅。 所以我頭先講嘅嘢。仲未系扣到落中產 嗰個位度，佢未去到個位度，你就已經嚟啦，大佬。 係啦，即係我講緊就係話即係 average family 喺美國，如果揾一個咁嘅錢，佢得到嘅係咁嘅生活。相對於香港揾一堆咁嘅錢，佢要交咁嘅税，得到係一堆咁嘅生活。 同埋呢樣嘢都係我覺得對於我哋聽眾嚟講，佢哋會清楚啲有個概念。 而同時間，香港政府擺一個咁嘅 figure 落去，定義咗中產 ，quantify 咗。一个入息咁嘅人系一个中产， 嗯， 你咪觉得件事好捻荒谬咯？ 系荒谬噶， 所以我唔系唔同意你。香港有几多中产？香港其实我觉得冇乜中产。香港咩叫中产咧？我觉得你冇揾十皮以上都唔系中产。 有嘅，你嗱讲真噶吓，嗰啲大老板佢哋个仔女二世祖嗰类真系中产嚟噶。因为点解啊？我基本上我唔会理呢个政府做乜 Q 嘢，我亦都唔会惊有冇钱使。嗱，有阵时我甚至乎你话一个。好低能嘅，我纯粹一个睇法，唔需要证明嘅睇法。你揿机，你会唔会 check 下个 account balance 我会噶， 咁你咪唔系中产？ 我唔会啊，屌！ 嗱、啊，所以嗱、啊，大家听众人知啦，喺而家我哋呢度咧，系有两个中产喺度噶。 No 啊！我唔系，我呢啲系基层啊！嗱，同你讲， 我唔系，屌嗱，真系老老实实。 我哋要谂下， 因为点？即系嗱，你如果要咁样，即系我绝对系一个穷人啦，系嘛？咁 我屌你啊！ 我最多都系上年年尾睇我楼又，我未买楼。咁、我真系唔觉得乜捻嘢叫中产，我冇乜咁嘅概念。 唔系，因为咧，我都话咯，即系等于头先我所讲其中一个例子嘅 behavior 就好似头先我话咩叫独撚，咩叫港女？我哋喺佢嘅身上，我哋话哇，有啲 有啲咩特征啦， 有啲特征。我纯粹都话咯，一个唔科学嘅讲法啊。第一个我认为嘅咧就系、是。基本上撳機佢係唔會 check balance 嘅。第二樣嘢就係你問佢去一笪地方，佢唔會同你講你搭咩巴士去。即係譬如呢度我問人，喂我或者喺 Facebook 度問人，喂我而家想去黃大仙點去？人哋會同你講你農場道轉入去乜乜叉嘢道，佢就唔會同你講句你搭架二號 B 喺邊度落車嘅。因為你個朋友先至會 define 咗你係咩人㗎嘛。 嗱呢個我非常之同意。 所以呢其實有陣時候或者有啲人呢你會問佢喂我想去邊啲會同你講句搭地鐵啦。 你就会知道自己系咩人。 唔系真你你唔系唔系嗱，不如咁讲啦，你身边 呢 样 嘢真系 唔系你身边嘅朋友令你自己觉得自己系中产 系嘛？唔系我都系， 因为点解咧？嗱，我最主要我要解释嗰样嘢咧，就系话其实我哋有啲 behavior 我哋去睇嘅，即系等于我问你咩系港女。 唔係，即其實有樣嘢我嗱，我咁講啦，阿伯，其實有啲嘢係譬如話，大家自己知對方點樣收入幾多，平時個生活模式係點，佢先至會拋出呢樣嘢同你講 嘅 啫， 唔 係 㗎，唔係，因為點解咧？有陣時有啲嘢咧，基本上係一個潛意識嚟嘅，一個潛意識嘅問題嚟嘅，好嘛？咁我哋留翻 下一節，我哋繼續傾呢個問題啊。 好。 为何再叹气？释迦牟尼爱你，诚心去念佛有福气。金刚经太美，佛法最高一种真理，一起冲破那罪恶感，超出生与死。苦逼不放弃，磨练了他生一个你。得到解脱爱佛爱己重大胜利， 有冇得救？我嘅路系咪走到尽头？只有自数让我有一刹自由。望住块镜，见到自己越嚟越瘦。喺起跑线上，我只感到越退越后。冇车冇楼，感觉可怕。可唔可以搵条女嚟俾我摸下？现实社会，我再冇能力招架，我偷偷打 J， 佛会宽恕我嘛？念经为乜？念到好迷失，为沟女卑躬屈膝，为上位改变本质，再唔记得自己有乜原则。见一日过一日，直至我嘅末日，我继续。念经漫无目的，世俗嘅思想永远脑里充斥，系抑郁定压抑我唔识，呢张纸巾可能会系我最后嘅终结。 菩提树送你，不必垂头丧气，佛祖爱护你，担起苦行石碑。为何再叹起？释迦牟尼爱你，诚心去念佛见真理。 我睇嘅系四仔嘅女主角，佢演好呢个角色需要时刻保持醒觉，擘大髀打声十二分精神，提防有人喺你背后用肉反将你击晕。戏如人生，尽力做好本分，但往往做得可能太过逼真。封面想尽残忍，系要被大众公开评分。无奈你要成为人群中嘅最劣等，男与女呢秒钟无法形成对等，色与空嘅关系再次引起纷争，佛门地带显身一连串质问，你会失去所有次战争。色欲太多会令世人失去平衡，以为男神女神能够给我指引，我祈求佛祖向我伸出援手，能够带我走出这一个十字路口。 常是解释等于救济，个个犯罪谁会没罪，谁坏到要死，而你明白要下半期，你要赎罪陪你赎罪，何止你菩提树送你，不必谁求丧气，佛祖爱护你，担起苦行石碑。为何再叹气？释迦牟尼爱你，诚心去念佛献真理。菩提树送你，不必垂头丧气，谁逼你自责，天天刁难自己？为何再叹气？释迦牟尼爱你，诚心去念佛有福气。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嚟到第三节嘅时候咧，咁啊，真系有位有心人啦，佢系听紧 live 啦，佢话俾我听，佢34岁，扣咗老强之后，21,000蚊一个月，咁啊住劏房，个月租2800。赌波咧，平均就补500蚊一个月，叫鸡系800，搭车食饭系3000，同埋我咁系咪中产？ 钱银上你绝对是一个中产。 唔系，我成日都话啦，头先我所讲啊，嗱，除咗头先你话揿机唔会睇日 account， 甚至乎好简单啫嘛，中产最大镬系咩咧？成日谂唔到地方食饭。 哦，食饭。 点解咧？你好得意噶。比较基层啲嘅，你同佢讲，你生日想喺边度食，佢真系会弹咗间餐厅俾你。喂，我真系好想、好想、好想去嗰间餐厅食。 我想同你讲翻先，嗱，呢啲我咁草根嗰啲咧，我都成日喺度谂紧自己喺边度食饭，好头痛嘅。或者有啲朋友会问我话：，阿大师又喺边度食饭？我都谂到嚟谂到好头痛 嘅。唔系，因为我要讲翻嘅就唔系话个决，唔系选择困难，而系你可能成班人一有个 idea， 你就唔会有 objection 即刻去噶啦。我理得你系去浅水湾度食个 tea。我理得你话去咩？去山顶度 又揸架车，唔知去边度食个甜品去满记。 即系我其实我唔系话要过嗰种生活，我只不过系讲一样嘢，就系、是、话其实佢系真系要追嗰个 quality of life 咧。我系唔计成本，因为我认为我今日使得二千蚊， 我搵得翻二千蚊啊嘛。 但系如果好多时候就系话，喂，我去谂下，喂，我袋入边啲钱。啊，大佬两千银，哇，大佬好辛苦。 阿伯，即系如果系咪可以即系当我呢啲咁嘅低人仔去讲啦，又系低人仔去讲法啦，就系、是、话如果有个一个香港人，佢生活嘅时候，佢一个人生活又好，佢有个当一个人生活先啦，我哋唔好话定咁去到话又有乜生几廿个嗰啲咁嘅嘢啦，好嘛？一个人生活嘅时候，佢唔需要好 worry 自己有冇钱使，因为佢相信一样嘢，嗱，我今日用咗，我听日搵得翻。呢、這个系咪一个系叫做最？basically 嘅最底线嘅中产呢，因为如果听你咁讲，有啲人可能会听到话：，屌你咁样真系富豪嚟噶咯，其实可以算系叫少少富豪噶咯。 你用翻， 我又唔使去谂，我又唔使去谂我自己将来会唔会突然间冇捻咗份工，我又唔使怕乜。即系如果你头先咁讲嘅话，就系话再多一个 definition 就系话做中产嘅。嗱，我只不过呢个我自己认为就吓嗰样就系话做中产嘅系会帮人打工嘅。 都唔关事嘅， 我都觉得唔 系。唔系，所以咪就系咯，因为如果一去到嗰样嘢就话啊，原来我系可以唔 care 我谂啲咩啊，中意去浅水湾就浅水湾啦，中意去赤柱啊、石澳又好 ，whatever 都，即系呢样嘢我惊系会误导咗啲人以为呢样嘢，喂，咁同一个少少叫做话 因为本身中产系一个 abstract 嘅 idea 嚟噶嘛， 即系中产咧 系好抽象嘅嘢嚟，只不过系 啱啦，啱啦， 只不过系你个政府夹硬将一啲数目字执咗落去，令你以为你系中产啫嘛。 OK 啦，咁我明白，咁我明白得多啦，咁就明白得多。 喂，大佬，第三节你先明白，好大镬喎。 唔紧要，唔紧要。点解咁样讲出嚟咧？而家系讲一样嘢，好啦。回归现实啦，个施政报告点解好多中产觉得哇喺唔着数喎？你对啲基层咁捻多帮手系嘛？对中产一毫子都唔俾我，咁即系算点捻样咧？因为政府用一啲数字嚟划捻咗条界，边一个系中产，边个唔系中产，佢就可以对呢两班人有唔同嘅态度，有唔同嘅措施。喺施政报告上边，佢就偏袒咗所谓叫草根阶层。但系其实你要实施呢啲咩嘢，其实你要问一个问题，到底香港系咩人应该帮，咩人唔应该帮？ 嗱，等于嗱，我认真咁讲啊吓，我唔知你哋有冇睇施政报告啊？ 有， 我年年都睇嘅。吓 ，OK， 其实。你个落墨点会喺边个位 置？唔系好明 白，即系话啦，你一样嘢你好 concern 嘅，譬如话有啲人喂，我系做地产嘅，我当然好 concern 话嗰啲楼啊定成啦，或者可能 你问我会点落墨，定系呢一份施政报告点落墨？ 施政报告睇嗱，我就发觉好多人好得意嘅吓，成日都帮啲所谓嘅中产计下，或者帮啲基层计下， 有几多钱？ 系虽然呢一份本身唔似系施政报告，呢份似财政预算案。 佢上咗场就系咁噶啦，佢上次施政报告系个 policy address， 咁根本唔系嚟嘅。 但系咧 解释， 唔系我意思就系话，你系着墨点，我觉得好多人好 concern 嘅就系话，喂，究竟将会有几多少钱扶贫，然后就计下，喂有冇益到我？ 呢啲应该系阿财政司阿财爷去做嘅。 我唔计数目字，啲人个谂法会唔会系喂有几多少益到我？我讲真句咯，我真系会睇嘅就系 development。你跟住俾个乜嘢香港我？嗱，你讲真嗱，好举个例吓，我唔知道你同唔同意。有一段时间咪讲 SIPA， 虽然你又闹到扑街啦，大师系咪先？但系 at least 你俾我 create 到我几年之后香港会系点一款？ 嗯， 好啦，你话喂我发展港珠澳，我大约可以拎 up 到三四年后香港系啲乜嘢嘢？系嘛？ 嗯， 呢份嘢讲过啲咩？ 冇啦，基本上就 咁。其实然后就夹硬扣咗落嚟，就话俾我听：喂，我中产觉得 分饼仔分唔到我，我好唔高兴。喂，我从来唔想你分饼仔，我难听啲咁讲，你连派六千，我系第一个反对嘅。点解啊？你派六千俾我把托啊？你起间医院嘛？我交税俾你，唔系我嚟派噶嘛？系嘛？咁如果你谂下一间公司，我问你啲股民收晒啲钱，然后喺下一年嘅时候，我派翻俾你，哇！我系咪做得好好啊？唔系噶嘛？我俾你嗰嚿钱，你系去帮我令到我香港更加赚钱噶嘛？系咪先？咁你而家问题就系话啦，你成日都要将中产去同基层去抢，你系摆个对立点，然后你为咗就系话点解要砌呢条咁嘅数出嚟，就系话俾人听，嗱，我份施政报告咧，我唔系净系偏帮基层噶，我而家有益中产噶，益中产你加烟税。 嗱呢、這个咧，呢个另外一样嘢啊， 系嘛？ 烟税就 喂，啊、你讲真噶，嗱，你话可能啲人以前都有讲噶，减红酒税就话、嗯、哇，你益晒啲中产啦、嗯，啤酒你唔减，我基层饮啤酒， 中产都饮啤酒， 系咯，中产都仲饮啤酒， 点解香港成日要搞个有个咁嘅对立啫？系嘛？即系只不过系话。你老实讲句，你系基层，你咪话俾佢听佢系基层咯。你做乜要呃佢啫？而呃咗佢，令到一班本来唔系中产嘅人，佢以为自己系中产，跟住佢想过中产嘅生活，然后佢有个落空，咁佢咪唔高兴咯？你话俾香嗱，你好似上一集 Raymond 讲噶，我哋香港平均每一个男人有 1.2 条女噶， 系啊， 呢、這个 figure 好好听，大家满怀信心咁出个市场沟噶。 乜撚都冇跟住， 咪係咯？咁你呃我做乜 Q 啫？你明唔明啊？就係讲緊呢样嘢咋嘛？係咪先 ？Raymond， 我唔敢讲啊！ 你 我唔敢讲 啊！嘢啫， 我话我话俾你听，我而家就得一条女啫。我想问你攞翻个 0.2 俾我， 因为有啲人有两条啊嘛，咪食紧咗个 0.8 咯？你明唔明啊？ 咁问题系你冇用个 figure 嚟呃我啊嘛？我而家问你攞个 0.2 出嚟啊，大佬。 咁你咁样执低嘅做咩啫？系咪先？冇意思噶， 系嘛？咁系咪应该问下 CY 啊？ 系问 CY 好啲吓。 咁所以即系最主要，但今日可能大家觉得闷，但一定要有一个思想上个纠正一样嘢噶，系嘛？如果 其实我哋香港好捻多穷人， 唔系我唔可以咁样讲， 即系我用我比较市场啲， 我修正少少，我睇 Raymond 你 comment 啦。其实香港唔系好多穷人， 嗯， 而系有好多人佢本身未去到中产。但是他希望过一些中产的生活、嗯、而令到自己的 expenditure pattern 出了问题。你不应该使的钱去使。喂讲真句，在一包烟和一碟饭之间你揀哪样，有些人是揀一包烟。 这个我又不是很同意、嗯。 或者我要是一个 LV, 我选择放弃我日日我可能即是我节衣缩食。这个是一个 expenditure 的分别。是吗？你看看现在我们的广告很得意的、哦。走完免批第一样嘢做咩啊？再去买个。喂，咁你唔觉得系有问题嘅咩？ 我唔觉得呢一样嘢你可以一足高打晒一船人。你头先举个例子就系话，你结咗婚系咪应该同屋企住？咁我觉得呢个系 choice 嘅，即系当然你可以拣就系话，如果我唔生小朋友，系咪？如果我阿爸阿妈嗰层楼大啲嘅，起码都千零尺啦，系咪？咁你住嘅地方松动啲，你实际上系冇需要自己住。呢、這个我同意。你悭翻嘅钱可以点咧？就真系过咗中产啲嘅生活咯。 但系问题系点解佢要买层楼？系因为佢想过中产生活，佢认为中产有层楼啊嘛。等 你有第二个讲法就系话，因为嗰啲人觉得层楼保值啊嘛。 唔系， 佢真系想过中产嘅时候，你要你成日讲 passive income 啊嘛，咁你买紧咗层楼嗰个咪投资啊？咁 你有投资系咪有 income 啊？佢希望。而家300万买层楼，层楼会升到450嘅时候，佢赚捻咗，嗰啲咪 income 咯。佢而家唔系中产，佢升到450万嗰时买捻咗层楼，嗰时咪再中产咯。你成日讲 passive income 咪就 系 呢啲咯。 Raymond， 嗱呢度首先一样嘢咧，就系 passive income 唔系就系讲层楼。譬如话， 而家我讲紧嗰啲人买呢层楼，系唔系有呢个作用 ？Raymond， 你俾我讲埋先好冇？你俾我讲埋先。嗱，譬如话你讲紧 passive income， 我开头都108万，我夹硬要上车买层楼， 我咪买到， 同埋。当嗱，你譬如我当你话买层而家冇啦吓，你话九成按揭咁样，咁然后加埋嗰啲咩按保，你系夹硬上一层楼，你储咩钱？ 屌，嗰个投资系有风险噶嘛？ 阿 Raymond 啊， 佢做唔做呢个趋势，佢自己嘅决定。 Raymond， 个问题就系你俾我讲埋先啦，好唔好？我开头我记得上一集我讲话楼嗰度第一样嘢要储蓄， 喂，你可能真係可能要諗下一啲比較穩定啲嘅，譬如話啲高息嘅譬如話即係收息啊，或者可能一部分嘅股息啊，或者基金啊之類。嗱，我唔係 sell 呢啲嘢，我意思話唔係淨係，因為你一定要係你有咁嘅足夠能力，你先至可以攞到呢樣嘢，而呢樣嘢係令到你保值，而唔係你夾硬去想。你諗下，你揾20,000蚊，你每個月用15,000蚊，你係儲緊錢啊！廿年後你會升值，但係你餓死咗啦。 這個、 你呢個就是、但你個情義結，我想買樓，我結咗婚，哇！好多人個情義結係咩呢？我唔結，我唔買樓點結婚？所以我想結婚，我買樓，係嘛？ 而家你 define 咗一樣嘢，就係話所有人買樓都因為佢買唔起而買咗。 未必，即係我意思 係啦。 啊 ，sorry， 啊 Raymond， 我一開頭講緊係 expenditure pattern 啊，我冇講過，我冇講錯過嘢噶。 唔係， 你唔適合去做呢樣嘢嘅時候，你唔好夾硬嚟啊。 我就係話俾你聽，唔係所有人都係咁。 你頭先個 friend 都講，喂佢啊，兩皮幾嘢一個月，佢選擇2,800蚊嘅劏房，但係喺你一路講法就係佢應該要住緊兩個人夾埋要住10,000蚊嘅地方。 我從來都講呢個係 choice， 係嘛？ 佢有呢個 choice 係咪 reasonable？ 所以我咪唔係，所以個問題翻翻嚟就係話咩咧？個問題係出咗於你唔即係等於你本身豬扒你就豬扒啦。你但係問題你就當自己係公主，你冇公主唔係你有公主病，但係你冇公主命啊！ 好嗱，我咁樣 reface， 你嗰筆錢。你可以租楼，可以同屋企住。你觉得佢系唔适合买楼嘅？你觉得唔系实际上佢应唔应该？呢个系两件事。我觉得应唔应该唔系你同我讲嘅，系佢自己决定嘅。佢觉得佢可以 gamble。我觉得我冇呢个钱，但系我喂问人借又好啊，按九成又好啊，我买一层楼先。喂 ，gamble 有 loss or gain 噶嘛？佢蚀咪佢自己孭飞咯。咁你唔問2003年買咗淘大花園嗰啲賺咗又點啊？屌有個單位150,000，咁嗰個友係借乜都借走去買首期啊？咁 so what 咯？佢咪賺咗咯？咁嗰個咪發達咯？喂，有機會成本噶嘛？呢啲嘢，喂呢、這個唔係你決定佢應該定唔應該噶？我冇資格決定喎，呢、這個唔係我選擇。你可以話你唔 suggest 佢咁做，我贊成。OK， 好啦，咁你讲紧嗰样嘢，佢应唔应该做？咁你唔排除到，即系譬如我有啲朋友啊，两个大学生啦，系咪毕咗业啦？最好系佢咩咧？佢屋企帮佢买咗自己住紧一层公屋，佢老豆老母移民咗上大陆，嗰层公屋就唔知买20-30万嘅啫。但系而家佢两公婆就搵紧3-4万蚊，系嘛？即系咪好多咧？唔系好多啦，但系起码分活得好快乐咯。咁你问我佢嘅心态上系咪中产？其实我觉得佢又几中产噶，系咪玩相机？中意买镜头，中意油浮，系咪？生个小朋友出嚟，个小朋友都我谂都几好资源啦，系嘛？咁嗰啲人，我觉得真系几中产嘅。 你就系翻呢个问题咯。你不嬲都系唔系计你搵几多钱，而系你自己选择乜嘢嘅 expenditure 嘅模式。你三皮嘢，我住公屋，我而家剩翻咯。所以我开头我回应粉阿金金大师就讲噶嘛。喂，你基本上就系、是。你點解會覺得佢好慘？七皮嘢嗰個人都覺得好慘，就係因為佢有啲嘢佢唔適合去用呢一個開支嘅模式嚟做嘢嘛。但係啲人從來唔覺得個問題喺自己度啊嘛。咁跟住你就無端端拗咗，係 喎。 我從來冇講過啲人啱唔啱去買樓噶。你中意買咪買，唔買咪唔買咯。 Exactly， 我覺得咁啊啱啦。 係嘛？咁如果你話啦，喂，我計落去，我認為我應該租樓，我會平啲。我租個細啲嘅，我捱一段時間好過我去買樓。冇问题，你咪租楼咯，系、嘛？咁而家就只不过系话你个出问题嗰个系 expenditure pattern。虽然你兜咗个圈，其实都系认同紧我呢样嘢。 我冇话唔认同你啊，我只系觉得嗰样嘢唔应该套落晒全部人身上。 嗯、 有啲人佢觉得咁系适合佢自己，你俾个choice喺佢度，唔使你帮佢嘅，即系咁解。 咁啊，而家讲翻个租楼个问题，我哋仲有10几分钟啊。上一集咧。就去到讲緊话有啲嘢要补返啲飞嘅，点解呢？就因为话个政府个房屋政策呢就令到而即係我话啦个政府个房屋政策出咗问题嘅。咁啊譬如话嗱呢样嘢啦，因为上一集啊赖出嚟呢个题目就大师啊，咁大师就觉得话即係之前我哋咪有啲咩所谓嘅 3D 政策。 变晒部啲，我唔得知 咩 SSD 啊 ，BSD 啊， 我第一谂起又用豪团嗰啲啦。 咁你话跟住呢样嘢就令到话大家即系要打个楼价落嚟啊，定成啊咁样啦。咁你觉得其实应该加强定系应该放松？ 唔系你讲啊，你又唔知我笑乜 系嘛？ 你讲啊， 因为嗱我冇问题噶，你作为一个即系你自己个睇法啫嘛。因为上一次我哋有讲过话啊嘛，你而家香港嗰啲楼价太高啦。 咁基本上一个小朋友佢入到呢一度，佢买唔到楼，呢个系好多我哋观众嘅诉求嚟嘅，系嘛，都系买唔到楼。咁于是啊，政府有啲政策出咗嚟啦。咁但系我就不我话喂呢啲咁嘅政策扑街嚟嘅。咁我相信你都觉得佢扑街啊， 都系嘅。 咁如果佢咁应该向边个方向行先？嗱，因为有个听众话喂，我哋嗰啲房屋政策可唔可以讲多少少？所以我哋补翻呢十五分钟落去。 其实第一样嘢咧，就如果我头先都讲翻我上次讲啦，即系如果你系话真系第一次系俾个小朋友去入场嘅，咁确实我觉得系政府如果有能力，嗰啲应该系要帮一帮嘅，即系我觉得系要嘅。如果唔系嘅话，就其实而家个问题就系话，上次你有讲究竟楼呢样嘢系你应该系 own 啦，定系你系 rent 啊嘛？咁而家好多人都系想系宁愿系买一层楼多啲噶嘛？ 即系嗱，我假设一样嘢，如果香港啲买楼唔捻准买嘅，有冇人买楼？ 唔会有人买噶啦， 唔会 咪就系咯。啲人买楼唔系因为为咗住 的，哦，其实嗱 系为咗投资， 唔系全部人啦，好大部分人买楼系因为佢觉得嗰层楼会升值，想买。 嗱，因为我哋用经济学个角度嚟睇一睇啦，喺呢一样嘢度咧，楼同黄金系一样。它是两个 goods 来的，它是 consumer goods， 你是消费紧的。另外一样东西就是 capital goods， 你是在这里做钱，黄金都是一样，黄金也有工业上的用途。所以你不可以说，因为只不过它的特性上是这样的。那很简单的，我也有提议过的，如果你政府你起居屋，那基本上不准出售的，不要说不准出售。因为你唔准出售嘅话咧， 唔可以喺个 open market 出售。 系啦，咁嘅时候嘅话咧，基本上冇问题噶，你唔会影响到个成个 market， 你咪起咯。 咁但系你点睇港人港地咧？佢都 expect 我，因为佢嗱，而家有个上次阿大师系以一个我未上车嘅角度嚟睇，而家咁政府应该做啲乜啊嘛？咁听众亦都希望你讲多啲啊嘛。咁所以我梗系要俾机会 大师啊，大师讲系啊， 大师今日静咗好耐啊，你明 唔明？原来想我讲啊， 梗系啦， 哇，我屌啊，讲呢啲仆街，唔系嗱，即系嗱，如果你系譬如话真系港人港地，而家我老实讲嘢系冇咗噶啦， 有啱啱 佢话有 买几笪地啊， 咁咪啦， 咁佢咪真系有买几笪地， 但系佢真系起咗出嚟，系咪真系优惠咗香港人先？ 唔系。港人港地同优惠香港人好似两样嘢嚟嘅。港人港地佢就话俾你听，只系卖俾香港人啫嘛，冇话俾你听优惠噶。 系啊， 可以好捻贵噶。 佢希望就系话唔即系 咁呢啲扑街咯。 即系佢希望就系话个政策唔会啲楼直接卖到俾大陆人，所以个市场细咗，所以香港人得益咗。佢嘅心态系咁。 吓，咁你认为嗱，你咁估啊？港人港地，你认为最拉尾出现个结果会系点？ 我自己睇 吓。 我相信就系就算想买楼人都买唔到， 点解？即系好简单，如果我 唔系因为你而家要嗱，你想政府帮你做啲乜嘢令到你可以上车先？ 你都好确切。 你而家即系咁讲噶嘛？即系一路佢做紧嘢都系废噶啦，废嘅唔好理佢，我哋拨开啦。咁究竟政府应该有边个角度去做嘢先？哇 ！dead air 冇啊，大佬冇 dead air 啊！ 唔系，因为我要俾汤大师讲嗱，点解咧？我冇记错，如果我讲错指正我吓，我冇记错。阿金金大师系觉得政府系应该主导咗，有个主导权去帮啲人上车嘅。 系啊， 换句话嚟讲，政府应该有翻嗰啲咩手字啊，去鼓励啲人上车。 系咪咁讲？唔系嗱，因为呢个系阿 Raymond 讲嘅。 我 interpret 就吓，我可以错噶 ，which is 我唔赞成嘅。 因为点解咧？我好简单啫嘛。嗱，你当我系阿捻样 CY 啦，你而家向我诉求啦。 你会问佢啲咩嘢？ 你想我做啲乜啊嘛？ 嗱， 你又净系喺度闹我啲嘢做得唔好，咁、我问你啦，喂，咁你想我点啊？跟住你又俾个 dead air 我，大佬阿土炒噶， 咁我真系炒硬碌街， 系嘛？ 点啊？真系冇诉求啊！你见到小威打柒佢就系想， 唔系见到小威真系想打柒佢， 冇其他 啦，打柒佢， 冇其他 人真系想打柒佢。 哦 ，OK， 嗱，我呢度我谂咁讲啦，即系首先第一样嘢咧，我上一集有讲过，租系必须，即住系必须， 住系必须， 买唔系必须嘅，所以一个负债嘅政府，我一定要令到人有得住，系嘛，唔系宁愿佢买， 即 no matter 究竟系佢俾屋你住啊，定系还是俾钱你去租？ 然后第二样嘢就系话啦，咁既然我而家选择唔可以买嘅时候。咁我系咪有一个选择叫租啊？ 系啦， 系嘛？咁所以理论上嚟讲咧 ，at least 要你租得起，咁于是你就即刻有人讲咯，租管 係咪啊，租管咪搞掂囉，唔好俾佢租咁 ,Raymond 有讲过㗎，如果俾一个1000蚊嘅住宅佢住过世，我宁愿唔要楼，呢个係我哋回应返上一集讲过嘢咁啊。咁而家最大镬嘅就係点解呢几个乜啲乜啲开晒之后 都 租系个租金系咁扯上去嘅。你有冇发觉到 啊？我觉啦，我讲啊，我讲。 What's happened？ 嗱，大家好开心㗎，个3D好正啊，搞到啲人嗱，你扑街炒家林咁买楼啊，嗱，你嗰啲投资者而家唔敢买楼啊，嗱，因为你多过一层，我又要罚你税，大陆人唔准嚟买楼。点解租金会升嘅？ 因为原本有啲人想买楼，因为个市场冇楼俾佢买，有啲楼个贵到佢买唔起，佢咪要租咯，佢都要住噶。 我举一个简单啲嘅例子啊。而家佢基本上嗱，譬如话你而家唔煮饭，你就落楼下麦当劳买嘢食，系嘛？即系虽然麦当劳定咗价啦吓，我当佢可以浮动嘅。 嗯， 当好多人都唔煮饭，大家落去麦当劳度食嘅时候，麦当劳唔够货卖俾你， 佢咪起价？ 起价。 嗯 咁你话咯，点解呢个世界香港会唔够楼租嘅？有冇谂过租盘系边度嚟嘅？咪就系嗰啲扑街炒家投资者咯。咁你哋打柒咗嗰班咁嘅炒家投资者，佢咪冇辦法买楼嚟租俾你囉，咁你咪冇楼租囉。但同一时间就成寨人，因为我而家明知你打我唔买住，我就抢租盘。你会影响到个问题系咩呀？佢上唔到车，佢唔会致命，佢而家连租都租唔到。当佢俾咁重租嘅时候，佢更加唔使上车。 呢个系恶性循环。 所以当我见到有一啲嘅 brother， 佢哋喺度觉得呢个政策好嘢，喺呢个政策之下我系可以上到车。我话俾听，你俾人搵一笨柒咯，你根本上就上咗佢笨柒咯，因为佢搞唔掂，佢做啲嘢话俾你听，嗱咁样样就掂噶啦，你信我五年，五年后唔掂， 最难得有班仆街帮我吹啊， 五年后唔掂，请你选我连任。我就帮你搞掂佢，因为我而家房屋嘅排住落嘅嘢都系五年之后先开始喐嘅，所以你咪留意一下个施政报告头嗰五年嘅数目好少噶。 系啊，我明 焗住喺后面嗰五年就话俾你听，你想有楼住啊？选我啦！呢、這个就系个 CY 个诡计嚟噶嘛？ 即系最简单一样嘢，有冇落过土瓜湾睇啲租盘啊？ 哇！土瓜湾我真系少去啊， 真系起得咗好多。 唔系啊，你仲咁话咯？嗱，政府嗰阵时候一路讲紧话，香港平均啊，就系、是、得，唔系香港佢 total 夹埋得六万几个劏房户。 嗯， 咁大家就觉得，哇，啲劏房户好冇人道啊，系咪要搞鬼佢啊？政府系咪应该取缔啲劏房？嗌咗好耐噶啦，某某政党都嗌噶啦。 边个？ 你啲 friend 党啊？ 又系你啲 friend？ 唔系唔系，我话俾你听，如果你赶咗呢一班住劏房嘅人出街， 你班住边一 你嗰啲你嗰啲起嘅公屋，你边度顶得到啊？ 顶唔到。 咁嗰班人点算啊？喂，佢全部同你瞓维园啊？佢全部同你瞓正总啊？嗰啲系示威紧啊，大佬，唔系长期瞓噶嘛？ 仲要个个都扎一条捻一条，个个都同佢搏命啊！嘢 系咪先？咁你话俾我听啦，你而家佢而家唯有做嘅方法系咩啫？大家都觉得哇，政府增加用地，屌你望下曾荫权以前一块大嘅。将军澳好似块豆腐咁，十蚊一块贵啊，唔紧要 ，cut 开一半。而家十蚊两嚿，系咪正好多？再贵啊，唔紧要，再 cut 多四嚿。啊，而家十蚊四嚿啦。佢将块地皮越界越细，啱入场门槛细咗，跟住唔够楼起点算？越缩越细，大单位改细单位。我原本一梯八伙，而家一梯十六伙，哇！我增加一倍量，有几难啫？喂，呢啲楼。唔系我嚟住噶嘛？你有冇见过一个新楼？ 喂，呢个亦都系启德而家佢哋改嘅嘢咧。佢话会系用会加大翻个地积比例，但只不过就话佢唔会加大层楼，只不过向上再发展啊嘛。 你黐捻线啦！你知唔知嗰度啊？有四十伙人同住一百伙人住，部 lift 都要大啲噶 ，lift 都要多啲噶。你巴士使乜路线啊？多啲啊！你个巴士使乜密切多啲啊？你如果冇巴士班次，个 lift 又细咗，你公共空间细咗，住捻到你癫啦！今集时间系咁多，下个礼拜再讲，系咁。 好，拜拜。 香港花生，祝各位网友马到功成，身壮力健，花生常开。我是行走天下的麒麟。